忘记他曾给过你的伤痕，愿你还像原来一样的纯真。我愿做你最后一个情人，守护着你每个清晨日出到黄昏。忘记他曾给过你的温存，每个夜晚不再有泪水翻滚。我愿做你最后一个亲人，守护着你每个清晨日出到黄昏。忘记他曾给过你的伤痕，愿你还像原来一样的纯真。你还像原来一样的纯真。 在我的

坚持到永远，不改不变。I'll give giving all my love to you, giving my whole life to you, 只会爱你到永远，不改不变。My love for you, my love for you, my love for you. 你瘦了一大圈，苦笑的脸，忙而累。你说好男人，却中了爱念，往往要上个三五年。你拒绝看见晴天，却总问你快乐有多远。爱的平衡点，小心那年，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，最后只要往幸福门外退。

有只为爱一回，我毫无保留忘记了后悔，仿佛除了爱情我什么都无所谓。我